结果。洛克里和 YYY 最多 power， 四到八给你满满 fire。我选了金阿文。 我是 Beyond Trend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YYY 莹莹。今天星期一 ，Monday Blue， 星期一已经让我 Monday Blue 了，可是今天更 Monday， 更 Monday， 更 Blue 的 Blue Blue Blue， 为什么？因为今天我一个人，继续我一个人上班 ，Broccoli 还在放假，真的很开心呢。看他的 Story， 就是在泰国呢玩的疯疯癫癫的。那虽然今天 Monday Blue， 但是在星期六我和星期日的时候，我过了非常充实的一个 weekend， 然后还有就是 family day， very the perfect。 在星期六晚上的时候，我跟我爸爸妈妈一家人呢就去唱 K 了。呼，而且重点是，你知道在几点钟唱 K 吗？通常父母呢，有些父母呢就是比较早睡的嘛，就是可能在9-10点呢就去睡觉了。但是我爸爸妈妈呢那一天陪我疯，他说要唱 K 啊，走了，等什么？星期六晚上走了，没有错，这是我家人说出的话，走了，晚上哎妈 ，Saturday night，Let's go。那时候我们大概是11点左右去唱 K， 而且你知道唱 K 是3个小时的嘛，所以我们从11点唱到了12-12点钟半夜。哈哈，平时我家人呢应该11点多就睡觉了，可是那天不知道他们搞什么疯要陪我去唱 K。 而且重点是我爸爸很厉害唱歌的，平时他去唱 K 呢都是点他的经典名曲来唱的，但是在那一天我点什么歌都好他都会唱，比如说像是什么歌，你还爱我吗，在加纳共和国离婚，我爸爸会唱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除了这首歌以外呢，还有抖音歌很多都是神曲来的，比如说就是这首如果爱忘了，我爸爸就借，你知道吗，他直接泪不曾落下，真的是太厉害了，我的妈妈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我爸爸最近很潮流，不管是服装上哦，还是歌曲歌单上面呢，他都在进步着自己，给我爸爸一个掌声。哈哈，你爸爸是不是也是这样的？赶快 WhatsApp 进来跟我分享一些趣事吧，0169988895，手机歌选 Beyond Trend。 猜猜猜， 歌选猜猜猜，最近的你呢，有没有很容易上病啊？因为天气的关系嘛，就是在下午的时候呢，太阳就很猛烈、很晒、很热，然后又一直呢冒汗这样子的。可是，在傍晚呢，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呢，嘣嘣嘣嘣，咻咻咻咻，就是开始下大雨了。就是天气一下子很热一下子很冷的时候呢，就会影响你的免疫力呢可能下降了，就是很容易生病啊，感冒啊，咳嗽啊，发烧啊等等之类的。如果你现在想要提高你的免疫力的话，千万不要错过我这个冷知识。因为如果你要提高你的免疫力，这个方法呢低成本就可以提高你的免疫力了。可能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呢，给你一些药物呢比较昂贵一点的，但是这个非常的低成本，因为呢这个糖果呢能提高你的免疫力，没有听错，是糖果。到底什么糖果能提高你的免疫力呢？ A 的话是薄荷糖， B 的话是口香糖， C 的话是棒棒糖。赶快猜一猜呢，然后语音进来跟我聊聊天好不好？ WhatsApp 进来 GoSendCellComDGFIG 号码0169988889，记得先到 GoSend.f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，使用 CellComDGFIG Prepare 5G， 全天享受无线串流和100 Mbps 高速 5G 网络，尽在全马最广泛最快速的网络，等着你的语音啊！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， 勾选 Beyond Trend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YY 莹莹。听过的歌曲来自严仁中的《爱你的心事》。 第一场脑洞大开，勾选猜猜猜， 勾选猜猜猜。因为爱你呢，所以想要就是分享一些好康给你啊，比如说像是提高免疫力啊，到底要如何低成本的去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呢？今天的冷知识就是跟你分享到底什么糖果呢能提高免疫力的。 A 的话是薄荷糖， B 的话是口香糖， C 的话是棒棒糖。伟彤，到底你会选择哪里一个答案呢？ Hello Hello， 我的答案是 A 吧，薄荷糖，因为薄荷它就有冰冰凉凉这样的口感嘛，然后在很累的时候吃下去肯定整个人会很 清爽。 有时候薄荷糖真的是有作用的嘞，在我累的时候啊，就是你知道眼睛要关要关，如果有咀嚼一些东西的话，可能就让你精神起来了。我每次在很累的时候就会吃薄荷糖，然后整个人真的比较精神了，没有那么的爱睡觉了。而且薄荷糖还有一个作用，就是如果你嘴巴有点臭臭，因为你就是吃了一些食物让你嘴巴有一个臭味在里面嘛，比如说像是榴莲味道啦，还是吃了鸡饭的那些大蒜味啦，在你嘴巴一直残留在里面很久很久很久的。但是如果你吃了薄荷糖之后呢，很奇妙很神奇的事情就是那个味道已经没有了，它就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洗干净啊，还是怎样清理掉了，可能就是这样子，它帮你杀掉里面的细菌啊，然后杀掉细菌的话就能提高你的免疫力嘛，对不对？那答案真的是薄荷糖吗？还是你有别的答案呢？口香糖还是棒棒糖？赶快 WhatsApp 进来啊，0169988889，来告诉我你的答案吧。守着 GoShen Beyond Trend， 脑洞大开，勾选猜猜猜， 勾选猜猜猜。今天我这个 flower 的形容自己是 flower， 今天我这个 flower 要分享什么冷知识给你呢？就是关于提高你的免疫力的。到底什么糖果能提高你的免疫力呢？ A 的话是薄荷糖， B 的话是口香糖， C 的话是棒棒糖。我们来听看呢，2194啊，你的答案是什么呢？ 我猜答案是 C，棒棒糖，因为棒棒糖有很多水果口味的，可能它能提高免疫力。 然后嘉用，你也是猜棒棒糖吗？ 糖果能提高免疫力，我觉得是棒棒糖吧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口香糖跟这个薄荷糖呢，有好像那种好像那些比较好像塑胶样子的，所以就没有什么免疫力哦，棒棒糖就应该会有一点啦，所以答案是 C 吧。 哦，你们两个都选择棒棒糖。如果逻辑来讲的话，我觉得219是推理的比较逻辑一点，就是呢，因为棒棒糖有很多水果口味的嘛，有草莓啊、凤梨啊，还是 kiwi 啊等等之类的。然后你吃多水果的话，就可能帮你身体补充一些维他命 C 啊、维他命 B 啊，还是 A 等等之类的维他命的。这样的话，这样子如果你很多维他命，你的身体就提高你的免疫力了嘛，对不对？推理的不错呢，2194。然后该用的就是说吃棒棒糖的话，就是可能没有那个塑胶啊，然后吃起来比较甜甜的呀，女生知道的咯，吃甜的话就会让你心情比较开心一点，心情比较开心的话真的没有那么容易生病啊，因为他们就是有说，如果你保持心情很好正能量的话，你的身体里面呢就会释放多巴胺这个荷尔蒙啦，这样呢你的身体就会感觉比较没有那么的容易生病啊、疼痛啊等等之类的。到底你的选择是什么呢？什么糖果能提高你的免疫力呢？赶快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呗。守着 GoShen Beyond Trend， GoShen Beyond Trend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YY 莹莹。听过的歌曲来自朱主爱的《因为爱你》。朱主爱《因为爱你》巡回音乐会吉隆坡站呢，将会举办在5月3号晚上的7:30呢，地点会是 The Platform Menara KENTTDI 啦哈。想要购票的话，可以去到 my.bookmyshow.com。 第一场脑洞大开，勾选猜猜猜， 勾选猜猜猜。因为爱你呢，就要告诉你一些冷知识啊，比如说像是呢，什么糖果能提高免疫力啊？ A 的话是薄荷糖， B 的话是口香糖， C 的话是棒棒糖。正确的答案到底是哪里一个呢？很多听众都猜 A 跟 C 啊，就是薄荷糖跟棒棒糖，而正确的答案竟然是 B 口香糖。全部都猜错了咧，到底为什么是口香糖能提高你的免疫力呢？我们来听看看正确的原因。 研究表明，嚼口香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免疫，嚼口香糖的机械咀嚼动作可以刺激唾液腺的活动，增加唾液的分泌。唾液中有一种叫免疫球蛋白 A 的免疫蛋白质，是人体的一道天然屏障，可以抵御病毒和细菌。免疫球蛋白 A 更多，我们的免疫系统越强 啊。 你知道了吗？所以你咀嚼你的口香糖越多次的话，你的口腔里面的唾液呢就会越多，简称来说唾液就是口水啦。其实口水真的有帮助我们很多的东西的，比如说像是呢，口水主要的功能就是润湿你口腔的黏膜，分解淀粉和稀释食物以促进你的消化吸收的，还有就是可以抗菌的功能。你不要小看你的嘴巴里的面的口水，好像啊就口水在里面那有什么功能，其实它的方向非常的多非常的多的哈。所以如果你想要提高你的免疫力的话，记得要吃什么糖果呢？那就是口香糖咯，学起来吧大家，守着勾选 Beyond Trend。